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星爷啊，最近呢、又以可能很多粉丝不太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形、一种场景进入大家讨论的范围，又说他什么人品差呀、脾气差呀、跟黑道之间的关系呀。但是我现在看很多粉丝，他们其实就不太买这一套的账，都觉得那他人品不好就不好呗，反正我也不是关心他的人品， 关 他的作品，我就爱看他的作品，对，他只要戏好就行，管他私底下什么人，真的吗？脑残粉吗？ 我 啊，算是脑残粉吗？ 对，周星驰是我的大爱， 嗯，有多爱啊？ 嗯，这么说吧，在我心中第一爱的是导演李安，他的所有的作品。第二就是导演和演员周星驰，第三是王家卫，王家卫是次一级的，就这三个人， 真的， 永远的。 周星驰，你所有的片儿都看过吗？ 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但是这么说吧，所有的我看过的都是爱得不得了， 真的。 嗯， 哎呦，我身边还确实有好多朋友，就是我们家那位，他看周星驰，他可以看七八遍。 我也 是 他说七八遍，他都经常在看电视里面经常放嘛。 对、 他说我不管之前看什么电视，如果我一换频道换到周星驰电影，我立马停下来，我不管本来是想看什么，他放多少遍我都愿意看。 我其实也愿意这样看，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些经典台词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你的朋友也会说，像我觉得像你会把蟑螂叫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你怎么了？ 对， 就感觉 好惨 啊！ 哎，但是我觉得就还有一部分人就不是像你们这么死忠粉啊，像我这种，就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甚至不喜欢周星驰，我说这个人怎 么 这么神经病， 太夸张， 太低俗了，你就觉得他演的啥呀，你就看不懂嘛。 嗯， 但是你越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他搞笑，他不完全是为了搞笑，就是我就欣赏，我说这个人怎么笑的这么苦，就说他的笑是有内涵的啊，咱们这么理解吧，所谓的笑中带泪，就是其实是喜剧，看上去是喜剧，但可能其实他是个悲剧。后来你就了解这个人多一些之后，你就跟他的这个什么童年过往啊，以前跑龙套的经历啊，你再看喜剧之王，你就发现哦，原来他讲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历史， 没错。 所以你就看现在关于市面上很多关于他的一些争论哈，他的脾气圈里一直都有盛传，就说这个人脾气非常糟糕，所有人都不否认他在艺术上，他说绝对是个天才，是个鬼才，但是任何跟他合作的人没有人觉得愉快的，非常不爽。他一个是吹毛求疵，我昨天还问一个咱们圈里的，也是咱们一位同事，电影圈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相熟的人士有没有合作过跟周星驰？他说合作的挺多的，但是但凡跟他合作的人都说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是呢，他有的时候有一些毛病。你比如说拍一个，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个，也是香港，应该是拍功夫还是拍少林足球，他合作很多年一个演员，就是把大家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确实就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他拍一个玻璃樽，就是拿一个玻璃敲你头的那个镜头，他可以拍几十遍他都不停，他就完全不会考虑这个演员他的脑袋他会最后会造成什么伤害啊之类的。然后他说呢，我旁边那个武术指导都看不下去了，他就周星驰就一直拍，拍到第十个的时候，他还问，他说用完了还有没有，就问那个武术指导，武术指导跟周星驰说用完了没了。然后后来那个演员他回过头就跟那个武术指导对视一眼，他说谢谢你啊，其实他俩知道还有，但是他不想就看他这么被虐下去。他就说周星驰他完全不会理我们的死活。然后还看了一个，这个是拍少林足球的那个一个演员，就拍他的什么拍眼睛和他的嘴部，也是非常夸张的动作嘛。他说他前一天晚上12点钟给我打电话，他说6点钟开拍，他说几个小时我还得睡觉，他也不会考虑你睡不睡觉的时间，然后也不告诉你到底要演什么，他就让我来了。来了之后吧，他提的这些要求也非常的无法理解，他会 教我，他说你得按我这样的方式来表演。他比如说拍眼睛，拍拍你那个笑，他说你要眼睛先动，然后呢，然后再嘴巴动，而且眼睛要比嘴巴快0.1秒。然后他0.1秒那是什么意思？他经常就会提这些要求，而且他恨不得给每个群众演员都给你演一遍，就全部得按他那个路数来。 但 最后证实，经常有跟他合作的人说，他虽然要求高，但是跟你争了之后，只要按照他的来，最终证明他的效果是好的。 我看之前报道说，他如果片场吵得特别特别凶的时候，这个片子出来质量非常高。而且我在反观，如果说追求这个质量高一些，多拍几遍 NG 一下，我觉得没什么话说，因为追求作品的一种好， 对， 好的一种态度。 这真是他自己 有的时候，你对艺术的追求当然是可以无止境，但真的跟他合作的人主要说他不懂得尊重别人，这可能还是要讲人情味儿吧。包括我看那个这次也是罗家英也出来支持向太，也评价周星驰。你看，我们觉得罗家英演唐僧，跟他合作那么默契，但说是他们从功夫之后，功夫是2004年拍的，已经10年了，说两个人再也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见过面，就好像这个人有点，周星驰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 哎，看看到底这次发生了什么哈？是在9月8号的时候，向华强也是香港非常资深的一个电影人了，他的太太就在媒体上说，炮轰周星驰，因为呢，在网上有一篇叫做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的文章，里面呢就提到他的老公就向华强先生有黑道的背景。向太呢就非常不满，他就在访谈节目里面炮轰周星驰，就说了当年很多人跟他合作啊就非常不愉快，甚至有些财务方面的纠纷。然后呢，很多的粉丝就看不下去了，就跑到向太的这个微博上去发炮。向太呢他就驳斥他们说不要来我的微博上撒野，并且把刘德华拉下水，说刘德华以前当面跟自己说过，跟向太说我和周星驰不是朋友，以前现在将来都不会是。还没完呢，他就继续接他的五宗罪，就包括什么抹黑向华强，什么哭穷骗同情，逼这个张柏芝剃光头，对女人无情无义，还说周星驰你要在10天之内向媒体解释说我已经给你机会了，你不珍惜就不能怪我了，好像这是要更加爆更多的料的这么一个意思哈。哎，但是这个时间你看娱乐记者就忙坏了，就开始问刘德华什么张家辉刘青云还有任达华，就这些影帝们，你会发现这些影帝们的回答也非常的有意思，就可能可以揭示这个圈里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生态哈。刘德华说他没说我是不是他朋友，他也没有去印证到底向太说的对不对，他说我一辈子都是周星驰的影迷。 对，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比较 好， 好 会说， 对，特别会说， 是影迷，我也不得罪他。 现在这种现象是两边倒的情况，有一圈呢是支持向太，一边的支持星爷。那你说现在如果说拉下水之后，我来去说我支持谁，其实两边都会得罪啊，就很麻烦。 刘德华这话真是，他其实就是肯定这个人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但是人品我不多说。是吧，大家自己想。 但是你不觉得刘德华这样说也让人觉得他是不是未免太会做人了，就是老好人。但是你看他们俩也合作过哈，刘德华跟周星驰也拍过比如说整蛊专家，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周星驰简直是充满了灵气，但是刘德华就是一个标准版的三好学生，所以哎呀我不知道了，反正有的时候我会更欣赏天才这种，即使他人品上有一点点缺陷。 哎，你说的这个确实很多粉丝，我觉得比较理性的粉丝他可能会这么想，但是有一些更加脑残的，他就会跑到别人的微博上去开骂战。还有一些呢就可能一直在观望，但是他观望他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也想成为一个巨星，我将来也想像他那样大红大紫，我就会考虑 这个路 径，我是学刘德华呢 还是 学 周 星 驰 呢， 这 是 不来要看自己的笔， 学不来吗？ 对呀、 哎呦，这个 周星驰那真的是独一无二，前无来者后无古。 但是我在想周星驰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他跟圈内人他混不好关系，我在想是不是跟他早期的经历有关系，他在少年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异嘛，那跟母亲一直生活，他的那种状态下可能会有些自闭，以及跟人相处时会有一些隔阂和不信任的感觉，我会觉得会有。 好，这个他到底童年经历了什么哈？咱们其实搜罗了挺多小故事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回头继续来讲讲周星驰的故事。三零花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你看，每当名人就是出现一些争议的时候呢，很多个什么微信号啊，就各个媒体，他们都会翻出一些特稿来，也是希望，就是我觉得有的也是抽水的这么一个嫌疑。香港人叫抽水，其实就是，趁这个机会捞一把或者吸引眼球、占下便宜之类的。哎，但是他确实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很多细节翻出来。就比如说，我昨天我就看了那个人物的那个公众号，他们又推了一篇以前博客天下做的一篇封面报道，就是说，寡人周星驰就是描述他的孤独，就 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而且他自己性格是非常自闭。他讲了几个细节，就是说有一次去北大有一个对谈会，好像是跟马云还是跟谁，还是一个什么演讲，总之就是很多人在底下，几千人就等着他出场呢。但他之前非常非常紧张，他一个人躲到那个厨房里面，说躲到后台他不愿意出来。还有说你看他在电影里面好像那么挥洒自如哈，在镜头面前有那么多夸张，而且是独具一格，他自创一派的表演的这么一个风格。但是你真的有摄像机对着他的时候，他会紧张到手足无措，他会语无伦次，不知道要说什么，非常非常紧张。我记得那个柴静当时不是访过他一次嘛，就也是因为他做政协委员，很多人就说他也迟到呀，干嘛的，然后很多记者也去追访他。那次呢，就采访了周星驰两次。他说第一次采访完过了20多天，周星驰他自己应该是助手什么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觉得我那天表现不好，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呀，就原封不动，你再把原问题再给我问一遍，我再给你答一遍。 好完美主义。 他其实就我觉得他是一种什么呢，他其实也不想让你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是觉得这是一个我要表达自己，表现自己，完成任务，就好像完成答卷一个这么一个工作。他会觉得你还是有一种想要营造自己就是公众形象的这么一个需要。但是你说他会对谁就是表露真性情，说一些真话吗？我觉得没有，他对谁他都不会说真话，都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就你看的那个、哎、那个访谈，你就觉得、柴静可能问10个字他也就10个字，就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桥段啊，或者那些悲剧性的人物的设定，那些情节，或者那些女人们，他讲你看每一个电影里的主角他其实都是不女人是吧，就很男人的，或者骨子里面和外表上的他都是完全不是那种柔弱的那种形象。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设定，其实是想套他的话，可能跟你的童年你的妈妈的关系。他说第一次他说我不知道呀，你说是为什么呢， 他根 本 不 想回答。你说是为什么呢，他问你呀、啊、为什么呢，他说他不知道。但是第二次回答他就好像就放开了，他说其实这跟他的妈妈那个对他的那个教育，或者他妈妈那个形象是有关系的，因为也是父母离异，小的时候跟两个姐姐妈妈一块生活，而且家里非常穷，说他妈妈也平常很节省，就是把肉都给儿子吃，他儿子也知道妈妈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他会故意吃着一块肉他把它弄在地上，把他剩下的相当于就弄脏了剩下的他妈才会去吃。然后这个是他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上讲的，讲的时候两个人倒是抱头痛哭。这个 那你知道吗，你说柴静这个采访我看了，然后我自己主观的评价，我觉得柴静的采访其实挺失败的。 是吗？ 我觉得当时他特别有很明显的意图，想要试图去套周星驰的话，试图打开他的心扉，但是他的功力完全做不到。而且怎么说呢，很多的镜头柴静表现的说哎我理解你，就那种气场想要传递，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成功。 周星驰不吃那套。 对，但是我最后还是哭了。 真的吗？ 对，我哭得稀里哗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每次看到周星驰特别是在现实中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让我就觉得 想 哭，就用一个词来形容吧，就是黯然销魂。他电影里面也经常出现这个词，什么黯然销魂掌啊、黯然销魂牛丸啊、我就觉得他好像你看他现在哈、啊、头发也不染了、人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对，52岁， 然后对已经不靠说外表来赢得什么别人的这个什么喜欢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但他总是透露出那么一种忧郁的、沧桑的、落寞的、孤独的这样一种气质。 柴静不理解，小磊才理解 他，觉得他就是在我心里边留下了一颗眼泪。就 当年他大话西游里边说的吗？ 嗯 嗯， 白晶晶说我要在你心中留下一颗眼泪。 嗯 嗯、我觉得我不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至少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他、 我 不管他人品怎么样。 刚刚提到这个他的那种忧伤的感觉，那其实，在最近呢，有一个娱乐策划人独孤一就对媒体透露说，周星驰的状态低迷可能跟这个炮轰有一些关系，但是呢，可能他有可能患了抑郁症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这个倒是 对，我就想之前我看过卢有约他的采访，觉得那个话其实可能会比柴静那个采访的话量要多一点点 啊、 那可能走的是比较软的一种状态下，他可能会更容易来打开心扉。 但是据我所知，柴静他那个访问他有做了六七个小时，他就访了那么长时间、他可能节目时长所限，他要花很多那个 对 他要什么旁白啊。anyway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所有的访问，你试图去拼凑一个比较完整的周星驰的形象，但是我发现你再怎么看他自己出来讲，还不如听他朋友怎么描述。 没错， 就是你看他得罪那么多人，刚才讲的咱们刘德华什么什么，咱们刘德华这个刘德华和什么任达华、张家辉那些人、刘德华说我是他的影迷，他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艺术水平。那几个影帝都说我跟他不熟，但是你再看一些小演员，他捧出来的那些女孩们啊，现在还没有那么的巨星的地位，都说周星驰拍他的电影我受益匪浅，他是我的贵人，我的导师，就类似于这种话，是抱着感激的心情，没有人敢去得罪他或者在背后说他任何一句坏话。哎，但是呢你又看另外一波人，现在他也不是活跃在前线的，就是一线的演员，比如说监制导演，他们的那些话，我昨天还专门去找，就是你看 YouTube 上面很多人，他就把专门黑他的那些话给他剪成一个集锦。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李修贤，李修贤导演，他应该是算是周星驰的贵人了，因为他拍了他的那部戏，他就拿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嘛。他居然这么说他说我觉得这个星仔啊，他还是要交朋友，因为他不能这么看钱看得这么重。他说看钱看得这么重没用的，你发现遇到危难的时候还是得朋友来帮助你。他说这个人他就接朋带友，他是毫无风度，非常非常小气和贪婪。他说周星驰是这么一个形象。还有我看那个肖若元也是一个圈里的人，他在电台节目里面说，他说这个话呢在报纸上不能讲，但是在电台我们可以说。有一次陈岚也是一个电影人，他说陈岚呢是应该是出去就好几天，应该不在香港，周星驰的那些天呢就每天去他家，去他家那个喝红酒，就一直喝。喝完之后呢，他居然还偷了一瓶走。李修 不会吧、 这个是肖若元说的，还偷了一瓶走。他说你看他这么有钱，他身家几十个亿，他都干这种事儿。他说就实在不法没有办法理解，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说你想他的人品就是有这种污点。 他 现在目前是一个有据可查，不是我说的，肖若元说的。 对，他之前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有跟他是目前的一个做一些企业有，我觉得有一些关系吧。 跟做企业跟偷东西有关系吗？ 不是，这个是没关系。但是有，他少年很穷，那他就可能很在乎这个钱，或者说觉得 他可能有些怪癖， 钱会不会给他安全感？ 对。 但是我觉得他做房地产炒楼已经那么有钱了，几十亿港币，对他来说钱真的不重要了。我觉得。 但偷红酒， 大家说他偷红酒，我觉得不至于的吧？ 我觉得开玩笑吧。 红酒再贵的几万块钱也就有了，他什么都不缺。 这说明，我觉得他可能心理上像有一些疾病，就是这种人，他可能他自闭到一定程度哈，他需要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儿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昨天我跟凯西 Katie 还在那聊，我就说他的那个不安全感从哪儿来？你说这可能真的是跟他的童年家境是有关系的，父母离异，就是家庭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温暖，或者是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可能需要承担的这些所谓的就那么想象的承担的家庭责任要重一些什么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没人注意他，他自己都说他可能有点神神颠颠的。他不是要他说跟班主任说，我其实最棒的功最棒的那个技术是功夫嘛？他说他要开班就专门教人功夫，他特别无厘头。他说他练两个那个，但是为了保住一只手，可能不挂，就万一另外一只手练残了，另外一只手 还 可以留着。然后他班主任就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这个人脑子坏了。好，他小的时候你看就是这种有点神神叨叨的那种性格，但是他长大之后他突然之间红了，其实他没有做好准备，你不觉得吗？他的红是 我倒觉得他有准备， 是吗？ 他之前努力了那么多年， 就是但是他红的那一下 的 他红的那一下还是很偶然的嘛，但是突然间红了，红了之后就什么都来了、嗯、你看他就开始变得我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嗯、你后来当导演他连群众演员怎么演他都要给你演一遍，他说你给按我那样来、嗯、你说他多累啊，而且他红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就什么人可能都来找他，甚至有一些黑帮老大就找他吃饭，还打电话打给他妈，他说你儿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嗯、我是谁你居然不来跟我吃饭，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嗯、 他就开始骂他，就是你开始好的坏的就是原来善良的和丑恶的人他在一时间全部涌向他，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分辨，那会不会就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突然就大的改变了、嗯、我的安全感不安全感他又出来了。 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 他之前是跟别人交流会少一些、嗯、因为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那没有太多人理他、 嗯、 一下子很多人去理他的时候、 嗯、 其实他肯定会茫然所措，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嗯， 还有之前你就那种说的一种偷红酒的那种行为啊，我突然想到了是这个在日本有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解压、 嗯、 放松压力、 哦、 他可能现在压力真的很大、 嗯、 因为我觉得别人去攻击他他可能心里觉得也很不爽但不知道怎么来去排解或怎么来去跟别人去对峙吧。 我是觉得周星驰从小其实特别笃定的有这个信念、 嗯、 就是我要成名、 嗯、 我要成功、 嗯、 对，他不是没有做好准备、 嗯、 他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就是李修贤那部片子是他得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机会、 嗯、 他当时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竭尽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成功，这是我就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一定要翻身。 嗯， 而且他小时候，你看他练功夫， 嗯， 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无厘头的状态。 啊、 哦，就是他念书并不好，在成绩上，在身高上、 嗯、 都是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小屁孩。 嗯， 但是他说，那我看看我能不能有功夫上的天赋。 嗯、 他练得很辛苦， 说明还是想引起人注意。 对，校长说我的这个长项在功夫，我可以开班、 嗯， 就还是有一种希望别人能够注意他的与众不同。 嗯，哎、嗯，但是哈，你说他现在这么一个有点悲剧性的，哎，我怎么说他悲剧呢？ 悲剧呀！ 其实他什么都有啊，他为什么不快乐、 啊？但是对，就是他不快乐。好，我们先来听首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回头再接着聊啊。好，继续回到三 D 画新闻的讨论，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雷。 哎，你们觉不觉得哈，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就是犯错误之后、 嗯， 当然不是犯罪了，就是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嗯、非常容易被大家包容和原谅、 嗯。 一种就是长得漂亮的，一种就是有才华的。 嗯， 当然这个漂亮和有才华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哈，但是大家公认的，我总感觉这些人他们的人生，你就是他可能会有起落。但是呢、 嗯、 就是落下来之后呢他也能起来，就是他不会遭遇这种真正的大的失败。你像这次周星驰也是，你圈里的人有这么多人讨厌他，我觉得一两个人说他有问题那就算了，但是这么多人说他人品肯定本身他确实是 有 问题。哎，但是你看大部分人就是我们这种小观众们、 嗯、 你似乎不会影响就对他的一些好感，你反而会充分给自己找理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想要去为自己这个为他可能去开脱呀，或者去试图去理解他，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都会向往那种美好的事物嘛，所以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帅呀， 周星驰代表着美好， 对，或者很漂亮啊，或者他很有才呀、啊，他会让我们觉得有喜剧感。 我觉得包含这么一个咱们的潜意识，可能就是希望有才的人就一直存在那儿。就希望他继续有才华、 嗯、 其实我觉得是自私的，有时候我觉得你要是把他打倒了，他以后就不会再拍电影了，那多可惜啊、 嗯、 你就让他更加就健康的存在那儿，就让他待在那儿好了，不要去惊扰他，让他以后多拍点好戏。 嗯，我倒觉得怎么说呢，有才的人也不止周星驰一个了、 嗯、 但是有的人不接地气，曲高和寡，我们也不一定能欣赏到那种所谓的才华。 嗯， 但是周星驰的才华是不一样的，他能够被这么多影迷喜欢、 嗯、 说明他还是能够让人们有共鸣。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说、 嗯、 他其实本身出身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人， 嗯， 而且他的电影其实跟他的本身 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一些东西，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他的电影里边或多或少的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或者一些共鸣？ 嗯， 就他你看他全部都是小人物， 嗯， 而且小人物一开始遭受过很多的挫折，也有一些市井小民的各种各样的猥琐呀、自私自利呀、贪婪呀，然后不求上进呀，但是这些小人物又是很善良的， 嗯，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周星驰所有的人物都是心中永远有一个坚定的梦想，然后经历过一些挫折之后， 嗯， 最后结尾反倒是让人觉得哎呀终于能够扬眉吐气， 嗯， 算是一种世俗上的成功。 嗯， 但是也有人说周星驰其实还不够残忍，因为现实其实是更残酷的，小人物可能最终还是小人物，现实并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成功，但是周星驰反倒是没有让人泯灭这种希望，还是在绝望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也让大家觉得生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奔头吧。 嗯，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上周星星。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很多人去喜欢他，觉得草根那种状态。 嗯，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买电影票去看电影的话，我们不会看这个离我们生活太远或者那个人非常美好，我们花着钱看别人美好，那是一种有病的行为。那我们应该去比如看到一个人他突然特别特别富有，在那个电影当中特别富有之后，哎，刚出门被车撞了，那我们感觉哎，这样的这种刺激和反差会很大。你会发现周星驰的电影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即使刚开始是一个特别高的位置的一个人，他到后期也会经历那种挫折，这是反映这种电影规律，这是很正常一种现象。 嗯， 那他去现在草根的居多，其实也会比如往上走的那种趋势啊，他特别正能量的那种趋势，其实会感染我们，让我们去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能汲取一些力量，或者说感受到一些东西，不希望说看一个电影完全是一个雷片啊，就是完全是效果就完了。 嗯， 我觉得其实电影的本质还是能够对人的一些感官的刺激以及一些思考吧，我觉得 就是说周星驰的电影还是有这种 思考 人文的关怀和对 对 生命对世界对理想的这种探索哈。 嗯， 而且你看他的电影，我们最常说的就是无厘头，周氏的无厘头， 嗯， 就是那种轻轻的好像是一种一个小指头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把那种假大空所谓完美的英雄就戳破给你看， 啊， 就是那种好像他很颠覆朝向那种一本正经的循规蹈矩的故作艰深的那种所谓的虚伪哈。 嗯， 反正让人觉得哎，好像很亲切。 嗯，哎，但是我觉得你看他可以在电影里面传递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 嗯， 他怎么就不能对身边的人更关怀一点呢？ 这个电影营造的一种形象和生活中的形象可以不一样，比如梁朝伟他也不是这样的。 嗯， 他可能在表现的时候他生活中的情绪无法抒发出来，他就说他希望能够借由电影，如果没有电影的话他的情绪真的不知道有一个怎样的出口，也许真的就很难受，他不演戏就难受。 哎，但是你看李安他就没有这种毛病。 嗯， 就跟他合作过的人你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负面评价。 嗯，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吧，你看我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学我也想当巨星， 嗯， 我是该学刘德华那种处事方式呢，还是要学周星驰那种处事方式，还是学李安的什么的，就是你看现在周星驰， 嗯， 我有时觉得他这种负面的东西他会绑住他。 嗯， 你说他可以完全不理会吗？他当然不行，他也是个正常人，所以这个时候出事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去问他你到底怎么回应吗？这有一个乌龙，就说什么我老了我拍不出好电影之类的，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回应过，他一个字也不说。但是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给他造成困扰，我觉得是个人他都会去想。但是呢，但是你看他这些，一个是性格，可能这些外边的纷纷扰扰会给他的心理带来影响，不是之前有说抑郁症嘛，我觉得这可能会加剧他。 是， 你因为我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说他将来能不能再出好作品出好戏给咱们看，这个是一。还有一点呢，你看他的生活也是这个肖若元说的，他说他身家几十个亿都是靠炒那个尖沙咀那些什么楼什么 楼市 什么铺头啊，这那些店铺他炒起来的。但是他你看他的生活已经是那种就是衣食无忧，当然他远远超过衣食无忧的，就是他已经不是他刚刚出名的时候刚刚起来的时候那种接地气儿的屌丝的生活，他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普通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他已经不是个普通人，他甚至不是个正常人。有人觉得那以后还怎么拍出好电影人，你像那个什么周润发他就不是。周润发我都看到好几个朋友在微博上还是在干嘛的，他说在旺角买那个什么 金卖鱼和卖鸟的那个花须什么的、 嗯、 又撞到周润发了，或者在南丫岛，周润发不是南丫岛出生的嘛，在南丫岛又撞上他了，有一次梁咏琪也在大街上就撞到他，他就过的还是那种就是一般的草根的那种平民的生活，但是周星驰他已经不是那种人了、 嗯、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拍不出好戏来了？ 周星驰反倒是因为他从小这种很底层的出身、 嗯、 以及后来的如此的成功，什么都拥有， 嗯， 不是他的人生经历更完整吗？我倒觉得他像他那么天资聪颖的人， 嗯， 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他一定会就是说可能会达到一种更高的高度，看破了人性，他内心是非常敏感的。 嗯， 我不认为他因为现在所谓的不接地气就限制了他拍电影、 嗯、 反倒是我也听过他最近在不同的场合都一直在说这句话，说我老了，时间不多了、 嗯、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 嗯、 也是因为他对艺术也是有一些追求所在的，就是他也说我要拍电影，现在已经不是那种追求量的时代了，我必须要、 嗯、 追求我每次拍一个就更好一点， 嗯， 就是那种重质不重量，然后几年磨一剑、 嗯、 我会期待他可能会下一步不是美人鱼吗，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嗯、 包括他这个上一部这个《西游降魔篇》， 你觉得好看吗？ 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的喜欢。 是吗？ 我是看了，我觉得挺还挺有意思。 好吧， 哎，我觉得其实刚才提到说他的这个跟影艺圈的一些朋友，他那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 嗯、 我觉得其实跟他现在本身，他跟商界的、文化界的人成为朋友，可能有一些关系。他的方向视线可能转向于一种幕后的状态。 嗯， 他有一次采访中就说到啊，说那个我觉得问他跟别人的区别，说你跟这个成龙或是廖龙这个进好莱坞的第三个人相比的话， 嗯嗯嗯，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说我更注重这个幕后的工作、 哦、 那其实 他更享受当导演，控制一切， 对，控制一切的感觉。我觉得他就希望能够控制别人，或者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拍出好电影。 嗯嗯， 因为他走向于幕后的话，也不一定说要体验这种生活状态，那他可以用新的触角， 嗯嗯， 因为剧作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写， 嗯， 所以我觉得影响倒不是太大。 嗯， 还有就是我看他访谈中老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运气不好。 嗯， 包括柴静那个访谈中他也这么说，我一直没有理解他所说的运气不好。 他的运气不好是说他的感情生活。 是啊，他感情生活为什么说运气不好呢？你看他电影里的很多我们看来那么可爱的女主角， 嗯， 就是你看朱茵，这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嗯， 还有 莫 文 蔚 那么有才， 嗯， 有很多了， 包括什么余文凤， 对啊，就是那么死心塌地的，嗯，爱他那么深，嗯，但是最后也都没有一个善终， 嗯， 就是我会觉得那些女孩子们一开始真的是爱他的才华， 嗯， 然后也觉得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嗯， 然后就是有一种女人的母性就出来，希望我可以拯救你，我可以温暖你， 嗯， 但是最后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发现也无能为力， 才子不靠谱， 对， 嗯， 所以周星驰他说自己运气不好是为什么， 嗯， 是不是对自己的性格也是无能为力， 嗯，这是个 哎， 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哈， 嗯， 我们想想，休息休息，这个再想想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一下。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小磊。 我觉得有的时候哈，真的是无法想象，如果你的这个 team 里面， 嗯， 团队里面，或者你的圈子里面，他有这么像周星驰一样的存在， 嗯， 他本身确实有才华，但是呢，嗯，他控制一切，其实你很讨厌他，你不想什么都被他使唤。就如果你是在他的底下工作的话，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就是一个新人来说，他到底算不算一件好事儿， 嗯？ 因为我还是看那个黄一飞，昨天我看了一个访问，就是说，他叫他星仔了，因为他比他年纪大嘛，就拍少林， 嗯， 拍那个功夫的时候。他也火了，可是呢没有大家传闻当中的说因为周星驰电影他演了之后他的身价几百倍。他甚至说了一个段子，说他们北上拍一个什么广告还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最后周星驰也是力邀他去，最后说我给你2000块钱，然后他听了觉得2000块钱对我来说是一个侮辱， 就说像我这么身份的人，或者我像这么名气大的人，而且跟着你混的人，你给我这么点钱也未免太刻薄。他其实就是很多人跟他反目，完全是因为经济利益方面就相冲突。但他还不是重点，他最后还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年周星驰还不红的时候，就是跟着 TVB 拍剧，当时是万梓良，也算是前辈嘛，然后万梓良就指导周星驰说你要这么演这么演这么演，然后周星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么演不都成了万梓良了吗？然后那个黄一飞他就把这段话在访谈里说了，他说我也想跟周星驰说这段话，因为他现在拍戏的时候他也对每个人干同样的事情，就是你说这种人他成功了，他久而久之呢他就会成为当时他讨厌和他反对的人。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我按我的理解哈，你会看刘德华现在干什么，他很多时候呢，一个是我还在不同的电影里面出演主角，而且戏非常棒，演技一精湛的，你看陶姐我觉得她太厉害了，真的是炉火纯青的演技。但他另外一方面他在不断的提携新人，就是他把现在手上的资源或者权力我来扶植一批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帮助或者值得帮助的人，我把整个电影工业给带起来，就是他对整个行业他是起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周星驰我似乎看不到他有这么一个功能。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他为什么2013年愿意去做广东省的政协委员，他也说了，我根据我做电影的经验，我也希望如果我在这个角色上能够对电影产业有一点点推动，我是非常非常愿意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方面的情怀还是有的。另外关于说做不做自己，我觉得那就看你是不是足够有才华和足够有特色。你看刘德华他也很勤奋，演了很多的角色，那我们对他最高的评价就是你演的像你的角色。那如果说有一个周星驰的区别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和其他人的电影，其他人是一样的，是平庸的，是没有特色的。那周星驰这个标签岂不是很值得珍贵吗？而且我也观察到从早期他的电影，不管是跟那些大导演王晶也好，刘伟强也好， 所有人都不愿意再跟他合作， 不是李修贤也好，就是那些大导演的电影对我来说我看不到导演有什么鲜明的特色，反倒都是周星星的电影，都是周星驰的电影，一以贯之。这个是我觉得别人是无法复制的，非常的特别。而且我也听说早期他的片场即使没有他的戏份，他也不是导演，那他也是不会闲着，他去不断的改戏改剧本，去参与他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点，我会去 value， 我不是觉得他那个反的 dominating 那种。 我觉得至于说他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要肯定的，他对于香港电影来说他是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人物，他的那种无厘头的喜剧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而且呢成为香港电影里面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他对这个当时九十年代的这个很多中国电影来说是影响很大的。现在你让他改了一个风格，我觉得也许会改，但是改了之后也许我们就觉得不是周星驰， 是一个重大损失。我觉得 对，就不是周星驰， 不是他改风格的问题，而是说就是他像这么高的位置，你说有 提携 性，对啊，你应该是不是做的 让文章在 做的好一点。 对，他也是提携一些。 倒是我没看过文章出来怎么评价周星驰。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锵锵三人行》也是问他，他当然说的场面话也很好听了，他就说这个文章演的就超过我的想象。但是实际上因为我昨天看了太多就是骂他的，我都对他就表示怀疑。而当然这个人他本身你说在艺术才华方面哈，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就甚至昨天咱们那个同事也讲到，他的父亲跟周星驰合作的时候，当时也是个小配角，但是有人来他们片场玩的时候，参观看他们拍戏的时候，大家都不屑跟这个小屁孩合影，但是他爸就说你要跟他照相哦，他会红的哦。虽然当时他就非常安静，就是在一个小角落里面很沉默，不怎么说话，但是一旦给他拍片，你如果是会演的人立刻就发现这个孩子不一样，很聪明， 才 学东西非常快。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既然是被别人这么慧眼识珠哈，就将来他能不能继续也在这方面就更多的发光发热。当然同时他自己也希望，你不管外界怎么样争论他的人品也好，我们作为观众作为影迷来说，最主要就是看你的作品，你能不能源源不断地把你的优秀的作品带出来，堵上别人的嘴巴，管他别人说什么呢，是吧？ 我就想再说一句话，就是在我心中 他虽然现在贵为星爷，但是永远是我心里的星仔，就像他电影里的小人物，真的虽然是一个卑微的出身，但是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电影梦，所以我相信他以后的片子像他自己那样越来越有人文的关怀。 对，我也希望看到他电影之后呢，让我能情绪能够高涨，以及能够悲伤，或者说能够感觉到那是那种又带哭又带笑的那种悲凉的感觉，但是呢确实能思考一下人生。 好，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周末愉快，拜拜。